在当年6667年暴动之后呢，叻嘅人都走晒啦澳门。 啱、真嘅。 因为成个政治上面都系俾呢一个嘅左派垄断晒㗎嘛。 佢、有欧盟护照嘅，澳门人都好㗎。 咪咁嗰都系10-20万啫。 移民我10-20万就精英囉。走晒啲精英。 喂，佢走晒精英㗎嘛。咁剩返啲咩人啫、喂，你话嗰度嘅反对派。即系我唔系批评吴国昌啊。喺我的角度。佢保守过呢个张文光添啊。因为佢话张文光系同学嚟㗎嘛，大佬。咁几撚大镬呢两个成个反对派。系咪？即系而家系靠嗰班后生嘅啫，苏家豪啊嗰啲嘅咋，大哥。 但都冇咗声啦，今次。 系咪？喂，咁你系好好严重咯，其实经济上净系靠个赌场。即系阿柳头先喺个股喺云图里边都想睇睇呢个嗰几只上市啊。 要啊，要睇股票啊，要睇啦。 系咪？你净系靠一个赌业去维持嗰样嘢？喂，老实讲，你同我都得噶嘛？系咪派牌啫嘛？系咪练习下就得噶啦？推下推下，好似我呢个拥抱咁推下推下得。喂，你嗰个人才咁样去集中，唯一一个即系赚钱嘅来源嘅话咧，其实好危险噶啦。即系好单一嘅你嘅人口嗰个嘅素质嘛。喂，第三，你成个社会其实贫富悬殊都好严重嘅，呢啲数字背后睇到啦，人嘅质素系好麻麻，好麻麻嘅。 系啦，你有冇个滴流效应咧？成日都话啊嘛，系嘛？如果你发展咗嘅话，喂，穷人都唔会少你嘅份啫嘛。 佢滴到啲咯，系咪？如果唔系，佢点会60000几GDP 啊？我哋话斋嗰个美金1.8648嘅，大佬即系500000人工个月咧，即系话香港，如果你除翻港纸，大概系40000蚊人工啊，大佬。 好捻劲噶，咁但系问题你问心啦，你问下嗰啲毕业生有冇咁多啊？ 梗系冇啦， 其实都系20000蚊嘅啫，你顶尽都系，系嘛？ 仲要去，仲要派牌啊？ 可观有40000，可观30000-40000蚊个月嘅。 咁、但係你嗰啲财富系极度集中㗎嘛，係咪？而你讲真，你系有钱之余，你嘅政府系有钱，呢一个毋庸置疑㗎嘛。咁政府有钱你攞嚟做乜呢？你系咪你投资返你啲公共事业嗰度呢？ 教育呢？ 係囉，你系咪做返呢啲嘢啦？喂，你一个风打埋嚟， 佢唔系冇散嘅，佢唔系冇投资公共事业。你睇下嗰啲窗玻璃窗，香港够打十号风球咯。 全部震散晒 啲玻璃烂晒嘅，咁点解会咁样啊？ 佢就1000几万嗰层楼。 喂，咁即係话公务局喺验收嗰啲玻璃窗嘅时候，原来嗰啲玻璃窗系唔合规格嘛？ 有乜理由喺现代呢啲咁样嘅 apartment， 嗰啲玻璃会烂晒？ 一定系谂住以十号风球作为一个建筑嘅标准噶啦。 嗱、我哋而家讲啦，嗱就系呢、就系呢个咩嘛？澳门嘅环宇天下嘛，全部碎 Q 晒嘛。 系啊， 咁呢个边个建设商系边个咧？就系、中国海外，又系呢个扑街。喂，就系偏就系喺香港嗰啲咩？喂， 原水 楼啊，系嘛，居屋、公屋啊，全部都佢起啊，系嘛？嗰啲 check record 几咁扑街咧，都源源不绝嗰啲嘢系。 你话 佢可以咁扑街，澳门系贪污啊，大佬啊！ 冇官商勾结， 冇可能啊， 系冇可能啦、啊。老实讲，系一个正常、理性、法治嘅社会嘅话，呢啲咁嘅中国海外勾捻晒佢啦，你唔好再搞我哋，起码罚你一年。 唔系。 at least 罚你一年以后唔好再投呢啲咁嘅嘢啊，大哥！ 中国海外可以起楼起得好嘅，但系如果能够贪污起到块玻璃唔使咁靓 嘅，咁我梗系 制啦， 我盈利高啲嘛，大佬，我炒都炒好啲啊，大佬啲股价， 佢求其买啲烂嘅玻璃， 喂，屌， 级数唔同嘅玻璃， 即系呢啲真系要讲嘅，大佬。嗱，你中国海外，你系上市公司嚟噶嘛，楼系嘛？ 啱啊！ 喂，佢有党委噶系嘛？即系你而家你即系等于咧嗱。即系最近啦，即系你而家嗰个嗰啲国企啊，要增设个党委啊，咁你系咪大镬啊？咁你以后证监又好啊，即系我哋啲执法机构又好啊，去查呢啲咁样嘅上市公司系嘛？喂，全部后面有个党委嘅， 顶住。 喂，我哋系咪可以去捉佢违法事问啊？系嘛？喂，究竟即系如果即系我哋嗰个执法机构有冇对党有个制衡能力啊？呢个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。 所以有一句口号咧，今日咧当讲笑又好，讲认真又好咧，就系、今日个澳门就明日个香港， 系 越嚟越似香港个抗疫嘅能力系强少少嘅， 强少少呢个食老本。 因为人嗰、那个素质，同埋我哋确实人口亦都多啦，无论 quantity 同埋 quality of labour 都系多啲噶嘛，我哋仲有直接啲讲，喂叻嘅人。虽然可以有澳门居留权，都攞晒香港身份证噶啦，喺70-80年代嗰啲个都涌晒落嚟噶啦，系嘛？淡都系啦，大佬我几个 friend 都系噶啦，全部系本来系澳门人嚟噶， 走晒香港， 就走晒嚟香港。肥佬黎都系啦，唔系 Raymond Lai 啊，黎智英啊， 系咩？澳门嚟咁，